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讲习8月29号在平壤举行。另外，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指导的党务工作者讲习同一天在人民文化宫举行。